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48集。就这一次，五。拍摄者哎了一声：“ 哎，学姐，你怎么突然动了呀？” 旁边的舍友也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温以凡还看着周围，心情有些怪怪的。 我好像听到有人喊我。 啊！听到这话，舍友也看了看周围。 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没有听到有人喊你啊，可能是有人的名字跟你差不多吧。这那么多人。 舍友接下来的话，温以凡都没有太听清，他的目光定在了某个方向。男人背影瘦高，像是特地来参加谁的毕业典礼，穿着规矩的白衬衣和西装裤。此时他可能是在看手机，正低着头往人群稀少的方向走，缓慢地远离了这里的热闹喧嚣。一瞬间，温以凡想起了4年前那个细雨满天飞的雨夜。尽管下着雨，空气依然是燥热的。少年沉默地将他送到家楼下，眉眼间的骄傲尽数崩塌。那个从初见就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像是被人在骨子里强硬地种下了卑微，再无法掩盖。在那条漫长到像是没有尽头的巷子里，他沉默地背过身，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他的世界。恍惚间，这两个身影像是重叠在了一起。温以凡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不受控地往那头走了一步，下一瞬就被舍友拉了回去。 哎，小凡，你上哪去啊？ 拍摄者也在此刻说：“ 学姐，再拍一张。” 温以凡茫然地收回视线，只觉得他这会儿肯定在南吴啊，不可能出现在几千公里外的颐和，他没有理由会出现在这儿。温以凡心不在焉地拍完照，再度往那个方向看。前一分钟看到的画像像是幻觉，那个熟悉的身影早已消散在人群之中，再不见踪影。温以凡从梦中醒来，他口干得难受，起身打开了床边的台灯，明亮的光线刺得他眼睛生疼。温以凡皱了皱眉，感觉神志还有些恍惚，梦里的记忆还格外清晰。可在此刻，温以凡也记不清毕业典礼的那天他是真切地看到了那个背影，亦或者只是梦境给他的记忆添加了一笔色彩。温以凡发了一会儿呆，良久后闭了闭眼，也许是受了梦境的影响，也可能是夜晚会将情绪放大化，温以凡此时的心情差到了极点。他没了半点睡意，干脆起了身，打算去倒杯温水喝。怕吵到嗓眼，温以凡没有穿拖鞋，打开房门，轻手轻脚地往客厅走。正打算走到茶几旁坐下的时候，身后响起了门打开的声音。温以凡的脚步停住，回头就见桑岩也出了房间。他穿着休闲的短袖短裤，神色略带困倦，像是要起来上个厕所。余光瞥见温以凡的存在，桑岩偏头随口道：“ 又梦游了。你这梦游的触发点是什么？” 可能是刚醒，桑岩的声音又低又哑。“ 喝多了也能梦游啊。” 温以凡没有吭声，看到他的这一瞬，刚刚的梦境再度涌起。温以凡的脑子全数被那个离人群越来越远的背影占据。 极为安静的空间，低暗的视野像是带了蛊惑。他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冲动，联想起先前桑岩说的话：你突然跑出来抱住我。反正他也不知道，他觉得他是在梦游，他不知道他是清醒的。温以凡缓慢地朝他的方向走去，桑岩给他腾位，很欠地来了一句：这次不占我便宜了。就这一次，他只冲动这么一次。仿若回到高考后的那个盛夏，年少时的他盯着那个少年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克制着自己上前抱住他的冲动。他强硬地收回视线，慢慢地后退，也选择了退出他的世界。此时此刻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像是时光倒流，温以凡想做出那时候很想做出的一个举动。温以凡的内心全被那时候的渴望和残存的醉意占据，理智半点未剩。他停在桑岩的旁边，心脏在此刻跳得极快，几乎要冲出自己的身体。桑岩跟他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。男人身上的味道跟少年时没有任何区别，极其淡的檀木香在空气中扩散着。因为头一回做这种事情，温以凡屏住呼吸，动作稍顿了一下。桑岩继续说： 赶紧回。 没等他说完，温以凡低下眼往前一靠，抬手抱住了他。随着这个举动，温以凡触碰到桑岩裸露在空气中的手臂，像是带了电流，让他想收回手，却又情不自禁地往前。这个角度他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察觉到桑岩似乎低下了头，胸膛微微起伏着，宽厚而温热。温以凡的鼻息间也全数被桑岩身上的气息所占据，与周遭的世界隔绝开来。这一瞬间，温以凡觉得自己心上缺了一块的地方好像渐渐被什么东西填补了，安定感像是现了形，丝丝缕缕地将它包裹在内，像是只有桑岩能传递的温度，只一点就足够。温以凡强行控制着情绪，让自己的呼吸平缓而规律。他也不敢抱太长的时间，毕竟假装自己不清醒，对别人做出这样的举动本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温以凡正想松手，在这个时候他用余光察觉到桑岩动作迟缓地抬起了手，他的神色微顿，情绪在顷刻间收敛，大脑闪过先前他对他说过的话： 以后如果还有这种事儿，你直接给我来一拳就行了。 心虚感也随之升到了顶端，在桑岩的拳头落下来之前，温以凡故作自然地收回手，他没看他的脸，缓慢地转了身往主卧的方向走。后头传了桑岩的声音，他似乎是习惯了，语气听着没把这当成大事儿，腔调松懒： 今天就包这点时间啊。 温以凡脚步半点未停，恰好走到主卧门口。温以凡按照先前大学舍友给他描述的，尽量让自己的举动看起来机械而生硬。他缓慢地拉动门把，走进房间里。直到关门声响起，温以凡的精神才稍稍地放松下来。温以凡走回床边坐下，神色呆滞。过了好一阵，他往后一倒，陷入软软的床垫，失神地盯着天花板看。三秒后，温以凡像是终于反应过来了，抓起旁边的枕头捂住脸。他滚了一圈，又猛地坐了起来， 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。他刚刚做了什么？他刚刚真的假装梦游抱桑衍了？他真的占了桑衍的便宜？他怎么会抱他？不敢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儿，温以凡的心情有些崩溃。他盯着虚空，忽地开始自言自语： 我喝醉了，对，我喝醉了，喝酒误事，我以后不会再喝酒了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这个酒能去跟桑延道个歉，而不是把这个罪名推卸到我的身上，不能让我背这个锅呀。 温以凡喃喃低语，残存的酒精让精神格外亢奋，加之又做了亏心事，温以凡更加睡不着。他自顾自地找着理由，努力地说服自己。良久，温以凡的心情平复了一些，拿起旁边的手机刷起微博，没刷几条就看到一条树洞博，说追了好久的男生昨晚喝醉亲我了，还说同意跟我在一起，我高兴了一个晚上，结果今天我开开心心的去找他，他却跟我说他喝醉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哭。温以凡眉心一跳，点进去看了下评论， 估计下一回醉酒就把你搞床上去了，醒醒吧。 真好，喝醉真是个万能的理由。渣男， 咣当一下，渣男两个字像是两块砖头用力地砸到温以凡的脸上，他立刻退出评论，没再继续看下去。温以凡把手机扔到一旁，刚刚自我催眠的话在此刻又没了半点功效，他极为艰难地继续掰扯着理由。以前是喜欢的，过了那么多年了早就不喜欢了，但对他愧疚，再加上酒精上头了，这些理由很快就中断，被那个不可控的念头一一推翻。温以凡将整个人埋进被子里头，强行把所有思绪抛诸脑后。夜晚总容易想太多，醒来就好了。想是这么想，但这事儿实在给了温以凡太大的震撼，导致他翻来覆去都睡不着。再加上刚刚去客厅还没来得及喝水，桑延就出来了。温以凡这会儿极其口干，但是他也没有胆子再出客厅啊，唯恐会让桑延察觉到什么不对劲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